证。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时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恰是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飞，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欢迎收听 CarMix， 大家好，我是洪城。周末了，今天又是我当班。那虽然说是我自己一个人，但是我还是有一位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到我们这儿跟大家做客，跟大家聊聊音乐，聊聊生活。他是谁呢？他是一位阳光帅气的大男孩郑智利，来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郑智利。 Hello， 智利。然后我看是咱们这回来到我们这儿，也是带了个小礼物给大家，就是你全新的那首单曲，是吧？ 对，我的最新的原创单曲《听陈奕迅的歌》。 这当时的时候，我刚听到这个名字，我就觉得还挺有趣儿的。就是因为这是等于说是一个歌手用另外一个歌手的名字，然后起了一个歌名。 对，就是蹭热度。其实开玩笑，就是因为陈奕迅是我非常喜欢的歌手。对，然后他身上有很多让我学习的地方，然后想说，作为一个粉丝，作为一个迷弟，我觉得应该做出一些什么贡献。平时也很少时间说去可以像别人一样那么多花那么多时间去追一个自己的偶像。包括他的演唱会我不是说经常可以去看的，对，所以我觉得我也想要用自己的一个行动吧， 方式啊， 对，用自己的方式然后去向他致敬这样子。对， 说到陈奕迅的话，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喜欢听他的歌，然后可能现在我这个年纪应该是小时候听他的歌，然后慢慢就一路算是等于说他的歌声和他的那些歌陪着我们。 是的， 像比较大家熟悉的，像 我比较喜欢的《孤独患者》， 对， 还有一些比较经典的《红玫瑰》，这些歌， 十年， 对对，然后他们都是在我经常有的时候会在我们耳边萦绕。 是的是的， 或许某一首歌就可以陪着我们在某个伤心的夜里，可以听着他给我们一些安抚。 对，真的，他的歌从算是我从初中开始一直在听，而且这么多年没断过。他的作品一直在更新，而且出来的都是经典。对，我觉得而且陈奕迅他在，我不知道他在北方的那个知名度怎么样，他在广东人心目中他真的是歌神，就是无人可替代第一。 我就算我们北方也就有两个歌神，一个是学友哥，就叫学友叔叔，再一个就是伊森哥。就是陈奕迅真的是，我刚才说比我还有人专门就去学唱他的歌，就是一定要唱得非常像那种，他觉得那就是对偶像最大的尊重。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就是陈奕迅很难，我觉得像张学友这样的一个也是神一样的人物存在这么多年，很多人去模仿他，模仿得非常像，但是我很少听到有人能模仿陈奕迅模仿的像的。对，因为陈奕迅他的，我觉得他厉害之处不是在他的 唱功，反而他是很随性的一个人，他有时候他的唱腔甚至是有一些小瑕疵， 嗯， 对，但这是就是他的特色。 就我前一段时间看那个综艺节目，就是那个下桌子那个叫什么来，我记不清了。然后我喜欢看那个节目，原因是我喜欢看陈奕迅跟周杰伦他们两个斗嘴， 嗯， 我觉得特别好玩，就 对， 嗯，我觉得两个音乐人之间没事在那开一个小玩笑就调侃，然后用音乐的方式来碰撞对方就特别棒。 对对对，而且陈奕迅的性格真的是非常的有魅力，我觉得他因为。其实我看到过他，见到过他，就是非常近距离的看到过他，但是也没有敢跟他打招呼。但是我觉得他给我的感觉不会像说在电视上觉得那么遥远是神，我觉得哇，好想上去抱抱他呀。他也是像疯子一样的人，我觉得特喜欢这种性格。 我喜欢他那个状态。那你等于你可以用这首歌去拥抱他吗？ 对对对，我希望说那个这首歌。制作人能够 帮你抱抱他， 帮我，对，希望他能听到。对， 其实这首歌在不光是在歌名上面对陈奕迅有个设计，然后包括里边的歌词，包括这首歌的制作人，其实跟陈奕迅先生都有一些渊源吧，跟大家说说。 好，对，就是因为我出过两张专辑，写的歌也不少，然后第一次就说写一首歌来致敬自己的偶像。也是第一次说不是自己作曲，这是一个填词。那时候我的老板他就跟我在吃饭的时候就无意聊到，他说你有没有你喜欢的男歌手啊，目标啊，然后我说陈奕迅是一个，他说哎，陈奕迅，我跟他制作人认识。我那时候以为他就逗我呢，就是逗我开心，他把我们拉到一个微信群。哇，天哪，郭伟亮 Eric， 就是在香港乐坛的一个举足 响当当的人， 对，响当当的一个人物，他是陈奕迅最多成名曲的一个制作人跟曲作者，哇，然后觉得好不真实呀，但是就这么发生了， 就觉得像做梦，就突然间哎，我就在梦里。 对，就是虽然是也是跟陈奕迅没有太搭上那个关系，但是我觉得是也是离他最近的一次了，感觉，因为这首歌就也是去到香港的录音棚录，在陈奕迅站过的地方录过的麦那里录，对，我觉得这一切都太幸福了，对啊，就已经很满足了。然后我的那个老板他又给我增加了难度，跟我给了一个命题作文，他说你一直都是自己写词写歌，这一次就让那个Eric 老师帮你写曲吧，然后你呢我给你一个题目，就像真的就像小学老师布置语文作业一样，说你写一个有关于陈奕迅的那个歌，然后要把他的名字放那个歌名上啊。 天哪， 对，可能我老板出于商业角度考虑，他会觉得说大家搜索的时候搜索陈奕迅，那我这首歌也是会出来。对，然后我就怎么说呢，我就又开心，但觉得这个任务很艰巨，因为自己写词，对，自己写词写曲比较得心应手，自己想怎么写怎么写，但是人家给了一个已经是框架，给了我一个曲，我要去按照那个每一个旋律去填词，而且还给了我这样的一个命题作文。我是一个从来不喜欢去 KTV 唱歌的人，觉得已经每天都在唱歌了，所以就经常跟大家约我去 KTV 我都会拒绝。对，但是因为这个任务，而且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给我写，所以我去了 KTV， 整天泡在那儿， 一个人去了 KTV， 然后把陈奕迅所有的歌都点了一遍，在坐哪里听一天。 你也等于说把孤独患者等于说过到极致了。他们说孤独分几级嘛，说一个人唱 K， 应该可以到八九级了吧？ 对，哦，我有看到那个，对，有那个孤独的等级表嘛？对，我全部都打卡了。 开玩笑，聊会还聊这首歌，等于说是那么陈奕迅的制作人兼好朋友帮你做这首歌，然后你里边的歌词也，我看有好多也是一生的歌名是吧？ 对，其实那时候这首歌真的是伤透脑筋，晚上都睡不着，我要怎么写呢，我要怎么表达我要多爱他呢，后来觉得说哎呀，这种写法是不是会太过时了，还是怎么样，太多人这么向偶像致敬了，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陈奕迅的歌陪着这么多人过来，而且他的歌量真的足够大，我现在想一想说这么伟大的歌手他的歌 名能不能够组成一个故事，一个比较有条理的，这是一个符合逻辑的，所以我就把他所有的歌都听了一遍，最后发现 歌名其实也可以写来写词，是吗？ 对，对，后来发现哇，他的歌名完全可以去组成歌词，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算是投机取巧吧。但有的朋友跟我说，其实我选了一个更难的那个写法去写。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刚才我有听，这样吧，我们这点时间正好能休息一下，我们先让我们听众朋友一起听一下这首歌。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每个人听到的感觉会不一样。 对， 我们先来听一听这首， 大家可以数一数，就是里面 有多少 首歌是你知道的。 好，听听这一首郑智力的《听陈奕迅的歌》。 说好了，稳稳的幸福着，不知道有没有真的时光隧道，回到十年前，夕阳无限好，葡萄成熟时的味道。 好啊，刚刚也就是等于放了一小段啊，一会儿呢，我给大家留个任务，就是说喜欢这首歌的，您可以在我们这个节目最后的时候把这首歌听完，来听一听里边究竟有多少支陈奕迅的歌名在里边，然后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啊，也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或者是到郑智力微博上面去。哎，我们给这样吧，我们有没有小纪念品？到时候说谁答对的第一个，然后你给他送个小纪念品吧。 好，可以可以，就是我会送出我的签名照 啊。 对， 好，那这样就是这个规矩就定了啊。把这首歌听完，你听一下啊，郑智力的这首歌当中有多少首陈奕迅的歌名？然后你第一个到郑智力的微博那里去留言，就会有个小纪念品。OK， 对，可以，大家可以关注我的微博，郑智力子， 郑智力子， 对， 子，哦，四个字，后面加个在你名字后面加个子， 加个子，对，就是以前大家叫我栗子，年轻的时候，对。 好，那我刚刚您还提到说在香港录音的那段经历，这首歌等于说在香港录的是吗？ 对，是的。 那边录音跟你之前有什么不一样的经历吗？ 首先那个我香港的录音棚很小很窄，就是说他我去的录音棚是非常有名的录音棚，几乎香港大部分的歌手都是在那边录音。 跟我们今天录音的这个棚比呢？ 就是差不多， 差不多大。 对， 哦， 因为香港寸土寸金嘛。对， 是啊，人家论尺卖的。 是是是，所以去到就是说，哎，那个录音棚挺精致的，但是，还是国内的录音棚要大气一点。对， 因为我们相对来说地会多一些了。 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香港的录音方式，真的是让我很 还适应了一下是吗？怎么录呀？怎么录呀？ 因为以往我在国内录音就是进了录音棚，然后开始 OK 开始唱，开始那个制作人就先让你先开嗓过一遍，这样一遍 一下啊， 对，这样录完，基本上就是我快的话唱自己的歌就是一遍过，如果快的话一个小时，慢的话可能就两三个小时。但是在香港，我这首歌是录了2天8个小时。我甚至是那时候还怀疑我自己是不是不会唱歌了，或者是说那个 发挥不好， 对，制作人是不是很不满意。其实第一天呢唱4个小时，一直重复唱，那他外面操作也是像就是正常的录音的操作，唱4个小时，唱完下来了整个人已经累趴了，这首歌已经很熟了，他跟我说好了，挺好的，我以为录完了，他说明天再来。对，他说 发生什么了吗？ 对， 录像吗？设备出问题了？ 对，我说然后我说老师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我唱得不好。他说你不要这么说，他说我们这边就是会先让你熟悉一天，这一天一直会重复的唱这个歌。 让你唱到滚瓜烂熟，唱到能背词不用看词，唱到要吐了。他说第二天才真正来录这首歌。 哦，那要你要这样讲的话，我大概也知道陈奕迅为什么有些专辑当中有一些音会特立独行，他唱两天了，他都，那我唱的烦了， 对 要不要我试得有一些新的东西。 对，而且就是我第一次就是这么大幅度长时间的一直唱，所以其实到真正录的第二天，我的嗓子有点哑。有一点点感冒，所以在这个其实这个录音里面我还是有一点点不是很满意的，就是我的 自己对自己还是有要再高一点要求。 是的是的，但是我真的就是录一次音让我学到了很多，我觉得录一次比我能唱那么一年学到的东西还多。 但我多多少少我似乎能感觉到他们这个录音的这个方法也有他们的想法在里边，我觉得 是的是的。 就因为我当时我老师在教我们那个读新闻，就练新闻播报的时候，老师说这条新闻你先读十遍，读到不错为止，然后我再跟你说别的东西。然后后来发现你读了十遍之后，这条新闻基本就背下来了。然后老师说行了，那你就上去背吧。然后这个时候你发现原来你可以当它都在你的记忆当中的时候，我就可以加一些重音啊、停连啊这些东西，就是你就把这个东西变成像自己的故事一样，把这条新闻讲给别人听。 对啊， 我还挺好玩的。 到头来都是老师的套路 啊，就是原来你也被老师套路了是吗？ 对对对， 那以后你想不想试一下，就是说也用这样的方式在国内录音呢？ 我觉得。我不知道国内跟香港的录音棚的收费是怎么算的。我觉得因为国内按小时算，所以真的是在国内是录得越快越好，就我的老板啊希望你就录得越快越好。 我知道， 对，但是我不知道在香港是怎么算。 那你在这边多录一会儿没事，我这不收钱。开玩笑，但是你想可以这样，你可以提前你可以前一天在自己的棚里边去录。 对， 感受先熟嘛，这样等于说到棚里你再录几遍，可以甚至还可以再二度创作一下，我觉得可能很有趣儿的。 对，其实而且加上这首歌是我第一次，就是不是唱自己写的曲，我以前词曲是自己写。 对，你要自己写的话还好说。 对，我每次录音，然后那个制作人他们都说，我说怎么样，老师，他们说挺好的，凡是你写的歌，你觉得行就行了。就所以很多时候我反而想要他们给我意见，他们觉得就是这是我写的歌，我想表达的东西，他们也不好增加太多自己的意见。 那这次录音的时候，他们在一边录音的时候有一些纠正或者给你提意见吗？ 有的有的，而且就是 Eric Cole 他不会讲国语，所以他想要给我示范的时候，他想要表达的东西其实 又表达不出来。 对，他 用粤语唱又不是那么个劲儿。 是的是的，对，然后这首歌又是他写的，他当时录了一个 demo 给我，里面全部都是无字的词，这样拉给我的一首。对， 啦啦啦啦啊， 对， 这样的。 对，所以他有他的要求。那我第一次就是其实我一直唱自己的歌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唱别人写的曲，我那个时候可能没有达到他的要求，所以录的时间上真的是非常的长。 多合作嘛，我觉得这等于说是自己的一次全新的尝试。 对对，而且这样可以真的是可以学习到很多，就是别人给我的我自己没有的东西。 我刚刚就是在你来之前，我也看你的微博，我看那个是前一段时间有去日本去采风去玩了一圈是吧？ 对，其实我这个人没什么其他的爱好，我不玩游戏，对，就是很多东西我都不玩，但是我就是喜欢去旅行，然后必须就是要一个人，一个人可以想很多事情， 一个人， 这 点我很羡慕你，就是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旅行是需要一个人的， 对，对 需要，而且我觉得人越少，越能够按自己心去走。 对， 加一个人你就要把分给一半给对方。 对对， 四个人 就要可能 分走三半 分三份。 对对对， 这样反而会能够让自己的心更轻松地放下来去感受那边的事情。 对，其实因为我旅游，可能大家旅游都是目的就是去玩，我旅游第一， 现在大家都是去拍照的。 对对对对对，我也拍照呀，我还录视频。对，我旅游的目的就是第一个，我想一个人出去去 就是一个人可以思考很多东西，去不同的地方， 对对对， 可以思考，就不会像一群人嘻嘻哈哈的，其实没想那么多。思考之后，我会给我带来灵感，我会写歌。 哦， 对，其次，我喜欢去一些不同的一些景色呀，或者是人文的地方，然后我去拍摄一些视频，然后再配上我的那个翻唱的歌曲、改编的歌曲，去制作成一个这样的一个 小的 MV 似的。 对，然后我会发到我的微博去，上面去分享给我的粉丝。对，就是大家也可以啊看看异国风情，然后也可以听听改编过的歌，然后也可以。看着也开心这样子。 我看你最新的就是那个去日本，然后改了一首加雷鬼风格的安 花香 啊，花香，对 对，一首老歌。对，我就喜欢改一些比较经典的老歌，改成，所以像这首是改成那个 reggae， 对，改成雷鬼，然后就是在日本待了十天，每天都在拍那个东西。对， 其实蛮累的。 其实蛮累，就是其实顾不上玩，就是看到一个哇这里好美，然后开始架，我可以架那个三脚架，然后调那个，其实我就用手机拍而已。对， 其实我觉得当你拿着一把吉他在路边休息的时候，扫一段旋律，然后别人看着你，你看着别人微微一笑，这个状态就很漂亮。 其实 不过没有人给你拍这个状态。 我跟你说，其实这真的是很尴尬的一件事，就是你在拍的时候， 对着三脚架，关键是， 而且大家看着那个是没人，看着那个背景是没人。其实呢，很多游客，你知道，大家都好奇，都围着。那我还要就是要假装若无其事、目无旁人的，然后盯着那个在那里唱。其实就我觉得就是还蛮锻炼脸皮的。 这个你孤独等级已经过12了，孤独患者看来你算是明智时归啊。 对对对，经常就是一个人去干这些事情。 为了表示对你的尊重，我觉得大家应该去看看你做的这种 MV 的视频。 对对对， 因为你改变了音乐，再加上你精心拍出来的画面，我相信能传递出来你当时的心境。 对，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关注我的微博看一看，我拍摄跟制作的这些东西。然后其实因为我经常喜欢出去旅游包括穷游这些东西，我会写一些游记，写一些攻略，然后就是说买什么样的最便宜的机票，或者是住什么民宿，怎么去，我都会把那个罗列出来，然后写在我的公众号里面，所以你们关注我的微博就知道了。 真棒。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郑智力这样一位阳光、喜欢旅游而且喜欢音乐的大男孩啊，帅气的大男孩。就补充一下，那节目最后我们还是要听一首歌，因为这个猜歌名的猜多少首歌的这个环节还要再继续，所以我们再来听一下这首听陈奕迅的歌，你来听听里边究竟有多少首陈奕迅的歌呢？然后到郑智力的微博那边去留言，我们会有奖品给你哦。那好，今天的 Car Mix 我们就到这里啦，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可以了，别计较那些不快乐的，说好了，稳稳的幸福着，不知道有没有真的时光隧道，回到10年前，夕阳无限好，葡萄成熟时的味道。也许明年今日我们会变成孤独患者，是我们都寂寞了，不如一起到富士山下那里骑单车，也是不错的选择。陈奕迅的歌，听陈奕迅的歌，这世界变幻莫测，越来越浮夸了，你会被淘汰的。可以了，别记着那些不快乐的，说好了，稳稳的幸福着。时光隧道，回到10年前，夕阳无限好，葡萄成熟时的味道。也许明年今日我们会变成孤独患者，是我们都寂寞了，不如一起到富士山下那里骑单车，